没错，一开始我就觉得，如果真的是鬼怪干的事，没必要等到手术后死亡。鬼怪没有那么好的性质。而且我去查过，这个床的固定手术医生全部都是这个赵医生。也就是说，他巧妙地借用闹鬼病房这件事，为自己犯罪当幌子。 那是不是他二十年前杀死了那个林医生？ 不是，那个人并不是这个姓赵的。后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这里打扫卫生的老人家，他知道的事情要比那些被曲解的故事来得真实许多。 白毅开始给他们讲那个二十年前发生的真实故事。当时林医生是这个医院首屈一指的产科大夫，他的宗旨就是尽其所能安全地保住每一个孕妇和婴儿。他的为人让所有的医生和病人都翘起大拇指，而且他从来不收红包。不管是干部的家属还是农民子弟的孕妇，只要上了他的手术台，他就会对每一个孕妇负责。就是这样品德和技术都十分过硬的女大夫，也有自己难念的一本经。她嫁给了一个儿科医生，开始小两口日子过得不错。很快的，林大夫自己也怀了身孕。本来是大喜之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那个不学好的丈夫居然开始吸食毒品。那个年代，毒品还不是十分普遍，能捞到的都不是简单的人物。估计儿科大夫是有些门道的。即使如此，吸毒害全家，很快他们家里的亲戚都知道了这个瘾君子的秘密，纷纷躲着他们。他们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林大夫还是很爱自己的丈夫，心一软，居然给那瘾君子偷医院的杜冷丁这样的镇痛剂。但是这根本无法满足毒瘾日益增大的丈夫。很快的，那个丈夫就开始贪污医院的公款，也开始以林大夫的名义收受红包。林大夫彻底绝望了，这个时候他已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他想要最后劝一次丈夫，希望他看在肚子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的份上能够回头。没想到丈夫丝毫不听林大夫苦口婆心的劝导，一再讨要杜冷丁。绝望的林大夫最后在推打中被自己的丈夫杀害，还把他的尸体封在石灰墙里。而他的丈夫最后因为吸毒过量死在医院的垃圾箱旁边。这本来幸福的一家子就这么家破人亡了。直到后来医院装修才挖出林大夫的尸骸，医院认为这件事情影响很不好，于是便封锁消息。而秦小梅就是他儿子赵轩欠下的风流债，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也把秦小梅接进了这个死亡病床，想顺理成章地杀掉这个可能威胁到自己和自己儿子前途的女人。但是最后却是如此。 为什么他现在才那么做呢？他大可以在那个家伙杀掉第一个孕妇的时候就出现，除掉这个祸害。 他可能一直都在警告那些孕妇，每一个孕妇都会做噩梦，这便是林大夫的一种警示。他想用这种方法阻止那些孕妇去堕胎，但是没人能够明白他的意思。林大夫还是太心软了，他一直希望通过这种消极的方法来阻止姓赵的罪行，但是最后却是害了更多的人。 安宗点头同意，但是这都是他们的猜测。人无法去理解一个鬼的思想，而鬼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无能而又悲哀的存在。至少他挽救了秦小梅，否则秦小梅肯定会被稀里糊涂地推上死亡的手术台，成为所谓的死亡病床诅咒的牺牲者。人怕鬼，而鬼又何尝不忌惮人类呢？像姓赵的这样黑心大夫，居然利用那些所谓的鬼怪传言做这种丧尽天良的勾当，真是比鬼更加可怕。他们四个人都沉默地回到病房，路过护士台的时候，发现那个小护士依然津津有味地看着小说，这次都没有发现他们。而他的面前有一瓶盛开着的康乃馨，白衣笑了笑说：“ 康乃馨代表的就是无私的母爱， 是母亲之话。 安宗也不禁感叹着林大夫是怎样的一个大夫，他既软弱又无私，他何尝不是一位母亲，一位善良的医生，但是在人性丑恶之时，他太过放任丑恶。他如果当初一开始就严厉地制止自己的丈夫，也许一切又是一个不一样的结局。第二天，医院就传出赵医生突然暴毙在自己花园洋房里。当家人发现他的时候，他正趴在厨房间，肚子已经被他捅得稀巴烂，手里还捏着一把餐刀。经过法医验尸，是自杀。而在他的卧室，人们发现了大量的现金和录音磁带，都是他准备去讹诈那些想要除掉自己风流债的名流们的证据。于是死亡病房的事情就这样真相大白了。秦小梅终于和赵轩分手了，她没有打掉孩子，准备生下来后去承担自己年少轻狂的代价。至于林医生，据说当初被他救过的一个负伤病人得知他悲惨的遭遇后，出资给他立了一个雕像，雕像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年轻女子，她眼神十分柔和，在她的身下是盛开的康乃馨。她就那么温柔地看着医院，安宗觉得她会守护这里的病人。安宗和白毅两个人身体恢复得非常之快，没过多久也出院了。当他们大包小包拎着生活用品离开医院的时候，又飘来了一阵康乃馨的香味，顿时他们的神经又紧张了起来，发现原来是那个看小说的小护士捧着一束怒放的康乃馨站在这林医生的雕像前。他们走到他身后，听见他淡淡地说， 谢谢你林医生，你在20年前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让我能够平安地长大成人。如今我也是一名护士，我会像您一样的去为每一个病人做出自己的贡献。 说完，小护士深深地鞠了一躬。小护士一回头看到他们两个，愣了一愣，然后微笑着说， 怎么你们伤好得那么快呀，恭喜康复啊。 是啊，你这是？ 这位林医生是给我接生的医生，当初我母亲难产，最后全靠林医生妙手回春，否则我也不能站在这里和你们说话了。 他是一个好医生，也是一位好母亲。 风吹过花坛，康乃馨被微微的吹动，仿佛是在向每一个即将成为母亲的女性祝福和祈祷。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鬼话连篇》，作者青秋，来月文化制作播出。我是主播蝎子来来。